让你学会一门新语言，你愿意每天花五分钟的时间吗？ Hello， 欢迎收看公民丁非业配系列。你有注意过你每天的零碎时间有多少吗？你都把这些时间花在什么地方呢？根据金周刊指出，上班族每天的零碎时间加总竟然高达56分钟。如果这将近一小时的时间能够用一些有趣的方法好好被运用，或许可以成为你的一大优势哦。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介绍的是 Jobs 这款 App。 这支影片主要分成几个部分，首先我们会介绍这是一款什么样的 App， 接着会介绍我觉得 Jobs 的优点是什么，再来是介绍这款 App 对身为学生或老师的你来说可以怎么运用，最后我会整理几个我认为 Jobs 可以改进的地方给大家参考。那我们开始吧。 Jobs 是一款学习语言的 App， 目前总共可以学习36种语言。你没听错，36种。从常见的英文、日文、韩文、越南文、西班牙文、法文、德文，到比较冷门的希伯来文、希腊文，甚至是夏威夷语、纽西兰的毛利语、日本的阿伊努语等等方言，都可以在 Jobs 上面学习。以韩文来说，可以从最基础的子音和母音开始学习，接着就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理解的主题来尝试。或者日文也是，可以从平假名和片假名开始入门，再来学习各种单字。这款 App 之所以取名为 Jobs， 我想应该是来自于它学习单字的界面，以可爱的音效滴出一个单字，借由滑动单字收进脑海里，一点一滴累积单字，不知不觉间你就慢慢掌握了一个新的语言。而这个单字出现之后，当然我们不可能就会马上把它学起来， Jobs 接下来会让这个单字用几种不同的方式出现，用简单但有趣的互动让你把它记起来。这些方式包括是非题，让你判断图片和文字的搭配是否正确；二选一选择题，让你把文字和图片搭配在一起；四选一选择题，两两搭配；拼字测验；依序选字；字谜游戏，这几种。当然它并不是一款游戏取向的 App， 所以不是以好玩为目的，但这些互动我觉得已经足够活泼，比硬生生的背单字好多了。而 Jobs 最厉害的地方是它的图片都十分可爱，有些地方也让人觉得很有巧思，甚至会有让你会心一笑的图，这就等着你来发掘咯。除此之外， Jobs 也是一款很没有压力的 App， 玩一次只要5分钟，像是错过一班公车、朋友临时迟到、等手摇杯做好的时间，都是很适合拿来使用 Jobs 的情况。这些零碎的时间就可以靠着 Jobs 妥善运用，让你多学会一种语言。虽然 Jobs 可以随心所欲的填补零碎时间，但它也会让你有每天想要使用它的动力，像是会有成就可以达成，也会有连续达成天数的挑战。虽然没有什么奖励，但我就会很努力的让自己 combo 不要断掉。而且如果不是用它的话， Jobs 还会跳出一些很呛的通知来叫你赶快练习，像是要你别找借口，赶快把5分钟练习完等等，我觉得都是很有趣的设计。如果你是学生的话，我觉得这款 App 很能够帮助你，尤其是如果你们学校不会收手机的话，那10分钟的下课时间花5分钟来玩一场 Jobs 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。或者是坐车通勤时、补习班上课前，这种时间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运用。不过如果要用它来学英文的话，可能要考虑一下你的程度适不适合使用，毕竟 Jobs 是一款比较适合初学者的 App， 也许拿来学习第二外语会好得多哦。而如果你是老师的话，不管你是不是语言类科的老师，我觉得都很适合你推荐给学生使用。尤其现代人已经很难脱离手机生活了，所以我觉得老师更需要带着学生妥善运用资源，而不是一味的禁止手机。例如 Jobs 也是一款很适合当成假期作业的 App， 而且很能够协助学生培养习惯，尤其是它可以记录每天的使用，对于那些想要把假期作业留到最后一天的学生而言， Jobs 是能够让他们养成每天练习好习惯的伙伴哦。或者在早自习收手机之前，先让全班一起玩5分钟的 Jobs， 玩完之后再收手机，说不定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式。至于公民科老师的话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用来讲解终身学习的例子，或者让学生培养自主行动很好的媒介。不管是什么年纪、什么身份，都能在网络上面找到类似的资源，让自己每天都有进步一些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让学生和老师一起进步的好帮手哦。最后，毕竟是非业配系列嘛，所以要来说说我觉得 Jobs 的缺点。第一个是竟然没有支援繁体中文。如果想看繁体中文的话，只能选择粤语，而有些用语就会跟台湾不太一样。再来则是有些类别的单字会让我觉得不太齐全。以邮局这个类别来说好了，他教了你寄件人，但却没有教你收件人；教了你买，却不知道卖怎么讲，这是让我觉得有点美中不足的地方。还有，虽然 Jobs 的图案很精美，但有些却让人一头雾水。以情绪来说好了，毕竟是稍微抽象一点的东西，有些就会让人搞混，不太清楚它的图案是什么意思，在测验的时候就会选错。最后， Jobs 仍然有它的限制，毕竟只是一个学单字的辅助 App， 没办法用它确实的学会一门语言。 像是文法的部分就完全空白，是一个很可惜的地方。另外，要从完全零基础开始的话，我也觉得不太适合。以日文和韩文来说，我觉得先自己学完了韩文40音或日文50音之后，再用 drops 来辅助会好很多。而像是英文和中文，我都已经很熟悉了， drops 也是派不上用场。因此，在使用 drops 之前，要先确定自己的目标和需求，才不会浪费自己的时间哦。以上是我使用 drops 超过一年的心得，希望对你有一些帮助。你有使用过 drops 吗？你还用过什么样的语言学习 app 呢？欢迎你留言跟我们分享哦。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收获的话，别忘了喜欢、订阅、小铃铛。顾明丁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